萨米尔索性把鱼分给了工友，便再也没有丢失过。终于指挥大家徒手打制出第一辆载重卡车，能源核心来自被众人设陷阱捕猎到的杀人机器。当晚，萨米尔拉住仲宇，小声对他说道：私下帮我制造一台氢气发生机，不要声张。仲宇眯着眼睛思索了一会儿，看来自己的直觉是对的，然而他要氢气球做什么呢？村主任为卡车的出现兴奋了好几天，当即决定将萨米尔四人从开荒的名单中除去。大家谁也不否认，这等功劳远比搬几块砖大得多。当第五辆卡车开出修理铺的时候，村主任将修理铺左右的两间大屋分给了他们，做仓库和加工车间。又从村民中选拔出脑子比较灵活的青年当学徒。整个村子渐渐地从原始社会中返回了机械化时代，而他们四个人也有了自己的住所，新仓库二楼上的几间房干净整洁。一天深夜，萨米尔从小屋中披上大衣，蹑手蹑脚地出来，带上房门，在二楼的走廊式阳台上沉思，似乎有些事以至于失眠。他双手撑在水泥扶手上遥望，乌云横飘半遮月。吱嘎的一声，萨米尔回头一看，仲宇的房门也打开了，他如往常一样脸色冰而静。 看来你一直以来还算顺利的计划，今天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萨米尔转头看看他，叹了口气说： 是的，没错。缺什么呀？ 仲宇从轮椅底下的口袋中掏出一个黑纸包裹的东西，递给了萨米尔。 你要的电解水制氢，充一次电大概能制造50立方米，没能量了记得找我换电池，不用了就还给我。 萨米尔缓缓地拆开油纸包，里面露出一个灭火器瓶一样的东西。 罐体分两段，下面储水，上面产生高压氢，运行起来略有噪音，你若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躲远点。 好的。 说吧，你在苦恼什么呀？ 仲宇把轮椅摇到扶手前，看着远处的天空，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然后尽数吐出，仿佛从体内一下子带走了无数烦恼。 风。 风？ 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东西放飞，让他们飞到内陆的四面八方。风向始终不稳。发报机、气球放飞到内陆四面八方，你是想以此通知两个孩子吗？ 不错，但这件事估计会被村民反对，他们怕有杀人机器由此找到这里，所以我不得不躲。 在信号中不要掺杂此地的经纬坐标不就行了吗？ 可是那样的话还怎么？ 仲宇用左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动脑子。 哎，搞密电，我不相信感染 EOW 的那些超级计算机会破解了我们这种没学过密码学的人设置的密码锁。 那就用只有你们之间知道的信息。 好，我试试。 萨米尔来了兴致，转身走回房内，打开微光荧灯，在纸上开始构思要录入的内容。仲宇抽完烟回头看了一眼黑洞洞的窗口， 哼，开始搞谍战工作了，有趣。一句话给他换来更加严重的失眠。 萨米尔这些天的外出次数增加了不少，隔三差五的开着卡车，提着大枪，叫上西凉一起帮忙搜集和狩猎杀人机器，给修理铺补充零件。这种工作常常是在傍晚开始，太阳升起之后结束。回来时车厢内十有八九会载着各种被打烂的机器人零件，很明显夜视镜起了作用。西凉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不少潜伏、伪装和射击的记忆，然而还有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